好，欢迎翻到嚟我 Chat Channel， 继续系我每日幽灵。呢一次就轮到讲工作细胞嘅电影版啦。咁啊，同样李新啦，我都一样系买飞入场睇嘅。其实工作细胞嘅电影版咧系要早少少播嘅，不过就因为撞期关系啦，所以我都系同紫罗兰系同一日睇嘅。其实相对嚟讲，我对呢套嘅期望系冇咁高嘅，相对于飞或者系紫罗兰呢啲大片啦，亦都其实已经见到咧冇咁多人去提呢一套嘢。咁但係其实係咪佢真係唔好呢？我觉得唔係嘅。甚至係可以话有啲出乎我意料出色嘅。先讲啊，其实我个期望点解相对冇咁高呢，其实因为之前个感冒特别篇呢个表现其实有少少失色嘅。所以我会对后面个电影版有少少驚，佢又係去返嗰个水准嘅话呢，咁就唔算太好。而且仲要讲緊日本嘅电影係好鍾意做一啲好大场面啊，好宏大啊，好大堆头大制作咁样嘅老毛病嘅。如果呢个风格走咗落咗嚟工作细胞嘅话，咁会令到成套作品个风格呢就有啲走样嘅。所以相对嚟讲，我事前嘅期待就係比较低少少嘅。但係应该亦都可以因为咁啦，令到我睇最后睇完之后其实係有少少觉得出乎意料外地好嘅。其实事后孔明睇返佢唔去叫做剧场版工作细胞，而系叫做特别上映版。咁其实已经有少少 feel 到佢其实冇打算去改变佢原作嘅风格嘅。咁今次呢，佢系攞原作少数嘅长篇呢个幽门螺旋菌篇，去到癌细胞嘅前篇同后篇，去横跨一本单刊本咁长嘅连贯剧情。因为大家都知道工作细胞其实系有好多好多小短篇组成，其实好少会有长篇，最多都系上下篇咁样嘅啫。但系呢度入边咧系成本单本嘅长篇嚟嘅，所以佢相对嚟讲系比较适合去改编做一个电影嘅。因为电影成个几两个钟，其实已经系三分之一季嘅份量嚟噶啦，即系四话左右。所以点解你会见到有两个主线故事咧？因为真系两个主线嚟嘅。喺正式开始之前，我仲要多一个抱怨：到底官方预告爆雷系咩玩法？以下爆雷逃生时间啦，虽然我觉得呢个爆雷其实冇乜所谓。5、4、3、2、1，佢个预告片直接同你讲迷路的乳酸菌，所以入场嘅人咧，其实全卵部都一开始已经知道嗰四粒多嘅嘢系乳酸菌嚟嘅。啊，唔好意思，我都爆咗你哋雷，不过我相信冇俾人爆雷嘅应该只有我一个啫，因为我系唔中意睇预告片嘅，就系惊呢啲官方预告片爆雷嘅玩法。咁而佢唔止系预告片，佢哋嘅译名都爆雷。日文版的原名其实叫做最强之敌再起，身体入面的肠入面大骚动，大概有什么意思。但是呢，去到中文版他就将它叫做强菌袭来，人体肠道大骚动。后面一句其实没问题，重点是前面一句强菌的菌，它要加个引号下去。其实这里面指的是乳酸菌，但其实日文版里面讲的是最强之敌，是讲癌细胞。这里其实是将个描述对象都改掉了。虽然其实我是一个对力他好在意嘅人嚟嘅，但係呢呢度唔系我过敏。点解呢？因为佢一开始其实有刻意隐藏乳酸菌嘅身菌，叫做稍微埋咗个下关子嘅。因为正常喺工作细胞入面呢，会出现一啲新嘅事物呢，佢都仲会停一停，然后去俾个解说俾你。呢个应该系个作品嘅特色嚟㗎啦。但係呢喺乳酸菌出嗰阵时呢，佢系冇做到呢个解说嘅。佢系想稍微地埋少少关子，直到佢哋个主角普通细胞去咗到胃嗰度第一次打嗰阵时，先真正揭晓佢嘅身份。嗰阵时先有个解说佢系到底系乜嘢嚟嘅。不过啦，呢个应该系纯粹我自己个人嘅抱怨嚟嘅啫。本来喺工作细胞入面负责导航嘅角色，主要都系四位迷路嘅花洒红血球。但喺呢个场边入面咧，主角其实系呢个普通细胞，佢个名就叫普通细胞，佢嘅居所就喺咽喉嗰度。故事系讲佢执到四个唔识系乜嘢嘅细菌，然后佢因为太可爱啦，所以佢就包庇咗佢。后来先发现原来佢其实系一个对身体有益嘅益生菌，括弧乳酸菌啦。其实呢个设定咧，比四维迷路嘅红血球咧更加之奇怪，更加唔合理嘅。不过呢个故事为咗佢讲落去就由得佢啦。理论上咧，佢系沿住咽喉入咗食道，食道然后入咗胃，胃然后再去入咗去肠，咁样系一个嘅过程嚟嘅。咁佢就宣称系要将个乳酸菌带翻去佢应该去到嘅地方，即系主要系讲紧肠道啦。咁中间就系一个好教育电视嘅部分啦。咁佢逐个说明每个乳酸菌佢又会有啲咩作用。咁呢度我要提少少，佢个译名系可能香港人会冇咁习惯，因为译嘅应该系木棉花，台湾嗰边为主嘅。 譬如喺索巴别译做螺旋杆菌呢样嘢呢，我哋一般我哋会译做幽门螺旋菌比较多，或者会译做呢个幽门螺旋杆菌啦。而最听唔惯嘅应该系普林。讲紧佢入面其中一种乳酸菌呢，其实佢话佢会食咗呢个普林令到身体比较健康。咁普林其实系乜嘢呢？其实我哋会译做嘌呤。嘌呤其实系一种会喺身体入面唔需要嘅嘢，但系佢会无端走去攻击呢样嘢，佢以为一个外来入侵嘅物品。咁结果呢就会引发身体嘅炎症反应，引发痛风。呢样嘢喺呢个工作细胞 bed 入面呢其实有讲过嘅。咁啊，工作细胞 bed 即将准备动画化，有兴趣可以去睇下，虽然我已经睇咗漫画啦。呢啲翻译唔差呢就只能讲冇办法嘅，因为好难会有公司肯呢个香港译嘅版、台湾译嘅版，呢个比较呢、这个情况系好少见，跟啖呢个例子系非常少见嘅。咁呢个唔知点解由呢个咽喉去咗肠嘅普通细胞，咁啊大部分都系佢气啦，而且好中球即系嗜中性白细胞又走去走去陪佢癫，呢下先奇怪。然后最可爱嘅就系佢两个系培养咗啲相当地友情啦吓，连阿 NK 都走忍唔住走去吐槽佢，点你两个培育感情嚟做乜嘢啊？不过呢个基美龙咧其实就唔净系喺佢两个身上嘅，后边阿癌细胞系都莫名其妙对阿好中球系一个好莫名其妙嘅执着喺度，呢个只能讲系又系基美龙啦吓。咁啊，少少调剂嚟嘅啫，不过虽然呢啲所谓嘅基美龙其实都系少少调剂嚟嘅，我谂相信人唔会教坏细路嘅。咁啊，中间又提到另一个乳酸菌嘅作用就系呢个活化树突细胞，佢入边嘅表现方式咧系树突细胞会弹啲黑历史出嚟，去俾嗰啲免疫细胞，令到啲免疫细胞大暴走。喺呢入边我要提醒少少嘢，免疫细胞活化固然可以击退外来嘅细菌啦，但系其实佢同时都会造成身体嘅负荷嘅。咁大家已经唔可以叫记忆犹新，因为现在最人识，无论系沙士定系 MERS 即系中东呼吸症候群，还是呢个最近嘅武汉肺炎都好啦，其实佢对身体最大嘅伤害之一咧，就系佢会令身体有个过度嘅免疫反应，免疫细胞去攻击身体嘅肺细胞，令到个肺发生发炎。记咩沙士嗰阵时咧，咪话会有骨枯嘅，其实点解会出现嘅咧？其实就系因为个身体免疫细胞太活跃啊。所以佢要用大量嘅类固醇去抑制个身体嘅免疫细胞，但系呢个大量类固醇嘅副作用咧，就系会产生骨枯嘅。咁呢个细胞过度活跃嘅状况咧，就叫做细胞因子风暴，通常系源自呢个不正常嘅免疫细胞正反应嘅过程所产生出嚟嘅。咁正常咧，你就唔会因为乳酸菌嘅多糖体令到个树突细胞无啦啦暴走嘅。呢个系净系喺故事入边作为一个戏剧性嘅效果嘅，放个鬼可以放心。咁最后一种乳酸菌咧，就系修补墙壁。呢样对身体是非常重要嘅，因为虽然我哋话肠道入面咧会有非常非常之多好似100兆嘅细菌喺入面，但系喺墙壁嘅另一端咧，其实系正常系无菌嘅。如果细菌穿过咗墙壁咧，其实系会引起好严重嘅问题，比如呢个腹膜炎啊、细菌性败血症啊，诸如此类好严重嘅细菌感染嘅。咁啊，另一方面咧，另一个主轴癌细胞啦，佢最强之敌啊嘛。睇起嚟就好似个嗰啲传统嘅少年漫嗰啲打不死 boss 咁样，无论你点打佢都系会翻转头再重新出现翻变翻到 boss。但喺工作细胞入面咧，癌细胞做呢个 boss 其实系非常之合理嘅。点解呢？因为有研究显示咧，癌症治愈咗之后咧，癌细胞其实唔系完全消灭嘅，好多时佢都系处于一个会俾个免疫细胞抑制嘅状态。呢个亦都点解癌症会咁容易复发嘅原因，因为癌症佢所谓嘅治愈呢，其实只不过系癌细胞变成可以抑制。咁调返转嚟讲，一旦你免疫细胞出咗啲咩问题，冇办法再抑制癌细胞，咁癌症咪会复发囉。咁当然啦，呢个有少少发人薄嘅，因为原作呢入面呢，呢个身体嘅主人呢，其实是一个健康嘅人嚟，佢系冇癌性嘅。佢只不过系入面身体会有少少癌细胞。因为一个健康的人身体都有机会会有癌细胞的，只不过它会被身体抑制，因为身体是会不断地分裂出细胞出来，有好有机会过程之中有什么出错的话就会出现癌细胞了。可以说这个其实直情是自然现象来的。这个在正传的第七话已经讲过了，所以我就不太重复了。癌细胞这条线呢，其实主要都是什么呢？是贡献这个剧场版必须要的打戏。工作期嘅其实将个特色就系因为佢以免疫系统为主要嘅描述对象，所以佢其实好多时候都会系不断咁有战斗场面出现嘅，而且仲要系喷晒血嗰只添啦，唔系讲红血球嗰只，即系细菌本身有血喷出嚟，咁我哋当然呢个异人问题啦。咁佢喺癌细胞嘅战斗小说入边咧，就仲提出一个调节 T 细胞呢个角色出场。调节 T 细胞咧，其实主要作用就系正正就系抑压呢个过度活跃嘅免疫细胞。 所以有少少可惜嘅地方咧，就系佢冇喺一开始啱啱讲个细胞因子风暴、免疫细胞过度暴走嘅状况之下，去出面干预，避免免疫细胞攻击翻自己，造成自己身体损伤。其实有少少可惜嘅。不过呢个应该系因为原作嗰度系单回形式，佢冇一个前因又后果嘅关系，所以佢喺动去到动画嗰时都冇修正过呢一点，有少少可惜啦。佢话因为呢个癌细胞好似入边有一个自身抗原，因为佢嚟自身体自身嘅，所以佢就认为呢个系自身细胞，所以佢唔应该去攻击佢。喺故事上呢度其实有少少反驳嘅，因为如果佢系会出现嘅话，应该喺第七话嗰时就出现咗噶啦。不过就呢个就唔深究先啦。结果系因为佢哋打起嚟嗰阵时咧，将个癌细胞身上佢仲着住原本细胞嗰件衫，个细胞个肉质部打烂咗，所以就话呢个唔系细胞啊，呢个系细胞。屌，中文发音有冇一样？冇办法。总之佢就认为呢个再唔系佢自己身体嘅嘢啦，所以佢就唔会再去抑制个身体嘅免疫细胞去喐佢啦。然后先系两条主线合翻埋一齐。点解佢要讲乳酸菌呢？其实佢讲紧呢个肠道嘅健康问题。肠道有第二大脑之称啦，虽然你入边冇提到佢嘅好菌同坏菌嘅平衡咧，系好影响身体嘅健康嘅。呢个系比较近年少少先有嘅研究嚟嘅。呢度亦不得不再次感叹啊！呢个中轴细胞入边，将细胞人性化、拟人化嘅过程，其实真系非常之贴切。譬如调节 T 细胞，个细胞少咗个肉字边，佢就认唔到呢样嘢，其实系真系非常之写实嘅。因为个抗原只要个足底有少少唔改变咗咧，就已经系完全会当成系另完全另一样嘢。呢一点咧，其实系真嘅，从而亦都塑造咗佢呢个一摆一眼到完全过晒火呢个性格。又或者癌细胞佢呢个为咗自由，即系佢为咗自身嘅发展，佢完全就纯粹就要自身发展，然后不管呢个世界死活呢种咁嘅好似好大魔头嘅性格，其实同个癌细胞嘅情况一模一样嘅。咁啊，容我再讲少少呢个入面冇提到嘅嘢啦。动画入面再三强调肠道菌虫嘅数目非常之多，其实佢仲讲漏咗一样嘢，人嘅大便咧，其实有超过一半咧都系呢啲肠道细菌嘅尸体嚟。咁啊，少少冷知识啦吓。整体嚟讲，成套片系非常之贯彻工作细胞过往嘅表现，寓教于乐，即系佢系教咗人好多好多知识，同时都系有一个有趣嘅故事。而且呢度入边一个特点咧，就系其实之前一路嘅工作细胞咧，好容易会俾个人一个错觉，就系细菌凡系细菌都系坏嘅。但系呢度入边咧，佢就话咧，其实细菌咧仲有啲有一个叫益生菌嘅嘢，系对身体系有益嘅。所以电影版我个人嘅评价，其实佢系 TV 版 120% 嘅表现，非常之出色。佢除咗有趣之外，仲教咗大家好多啲相关嘅知识。先讲啊，就算我对我嚟讲，大部分知识都知道，其实有啲嘢其实系非常之专门嘅，个程度系完全超越咗高中生嘅范围嘅，已经系进入咗大学嘅免疫学嗰啲先会学到嘅嘢都要有嘅。虽然佢主要就系轻轻带过啦，就唔系好认真咁研究嘅。最后我就要补充一样，呢个工作细胞大家都知道最红嘅角色系边个啊？血小板呢度入边本来其实系完全冇血小板嘅戏嘅，因为佢入边既冇伤害都冇成。但系呢度入边咧，佢系大量咁加戏咗俾血小板，令到佢个出场率甚至唔低于你花泽嘅红血球嘅。连嗰个经典嘅台词 Anon 呢都要即刻举出嚟去俾翻观众。呢、这个就真系相制作组相当地偏心。虽然我非常之拜，因为我落泥控嘛 ，OK。咁半个题外啦，呢个台湾入场嗰阵时咧，系有送呢个一个 Calbis 嘅饮品嘅。大家都知道 Calbis 其实系一个乳酸菌饮品嚟噶嘛，佢当然唔会放过呢个机会宣传啦。但系我要提一提各位啊，直接食乳酸菌对肠道嘅益生菌其实有冇直接影响咧？目前为止都未得到证实嘅，因为佢要过一过你个胃啊嗰啲嘢。虽然无可否认，我睇完之后的确系想发翻支益力多嘅。咁啊，一如所料，最后讲工作细胞呢一段咧，系比《紫罗兰》要短嘅，得十几分钟嘅啫。不过就短就短啦，我唔想佢哋两个捞埋一齐去讲。咁啊，往后仲有好多动画电影会上啊，因为全世界得翻日本系继续不断咁出产电影，变咗我哋宅界福音，算系武汉肺炎嘅少少好处啦。咁啊，接下来仲有好多动画电影会上嘅，包括但不限于白箱呢啲啦。所以下一次讲动画电影应该就好快噶啦。咁啊，下一次再见啦。